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8集《灭口二》。叶客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眉宇间满是焦躁，不时地询问叶梅： 姐，你说这是真的吗？丞相府真的要完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之前可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或许皇上请爹进宫只是为了一些朝事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 叶梅一边收拾着一些银票，她早在几天前就开始有计划地将那些首饰当了银子，又换成了在大梁内所有钱庄都能通用的银票。这些东西好携带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他道： 到现在你还在自欺欺人吗？若只是为了单纯的谈谈朝事，叶茂才被请走的时候，何必还让侍卫动刀企图逃跑？分明就是要畏罪潜逃的意思。 可是之前一点兆头也没有啊。 叶客仍旧不肯相信叶梅的话。 只是你没有留意罢了。 叶客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盯着叶梅。 什么意思，姐？难道你早就知道了？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我只是随便猜猜，更多的还是靠直觉，也并没有证据。就算告诉了你，你肯信吗？ 叶梅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是温和道： 再说了，这些事情我自己打点好就是。你总归是我的弟弟，如今叶家出事，咱们可不能和他绑在一起沉下去，总得找机会逃走。我会带着你一同走的。 叶客面色有些复杂，似乎很不甘心。 原先以为待在叶府是最好的选择，可没想到不仅连个官都没捞着，现在还要如丧家之犬一般逃跑。这样想想，还不如当初在青州的时候就没有跟着叶家过来，这还不如当初呢。 那也未必。 叶梅将所有的银票全都收好，分成好几份，细细的收藏妥帖了，才道： 总要先留着命在，你也别在这干等着了，还是先回自己屋里将你值钱的玩意儿都收起来，这些东西逃跑的时候都用得上。 叶客动了动嘴唇，最后却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认命一般的耷拉着脑袋走出了叶梅的屋子。看样子应当是听叶梅的话回屋收拾东西去了。叶梅见他走后许久，屋外都再也没有声音，才站起身来，目光闪过一丝阴霾，停了片刻，又才轻轻地出了房门。他往叶茂才的书房走去。叶茂才书房的门是关着的，那书房平日里也就叶客和叶夫人进去，叶茂才偶尔与他们说些什么。不过叶茂才的性子谨慎，真的要藏一些东西，大约也并不会在书房这样容易被人找到的地方。可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，叶茂才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，故意将东西放在书房里让人意外。不过叶梅之前就有叶客提示，他知道叶茂才在书房里挂了一幅美人图，那美人图似乎有蹊跷，里头有叶茂才所说的重要的东西。现在叶茂才被带走了，叶客升官无望，这东西便也就只能一直放在这儿了。因着丞相府中眼下都是人心惶惶，书房外一个人都没有，叶梅进去的简直轻而易举。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幅美人图，美人图悬挂在叶茂才书桌对面的墙壁之上。叶梅走过去，双手摸索了一番，却见那画很是平整，并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叶客是怎么发现的？叶梅不死心，又认真地找了一下，可还是没有什么发现。他有些泄气，怀疑叶茂才是将那画中的东西换去了别的什么地方。叶梅迁怒于美人图，十分不满地看了这美人图一眼， 却见美人图上的美人有些不对。图画上的美人站在桃树下，直悲浅笑，面颊似有红晕，好一副不胜酒力的娇羞模样。那一双眼睛却很是冷漠，并未含有笑意，而且亮晶晶的，倒让人生出一种错觉，觉得这话栩栩如生，叫人看得有些背后发凉一般。叶梅心中一顿，突然伸出手去摸那画中美人的眼睛，果然手指触及的地方是硬硬的凸起，她用力一按，却是只听到啪的一声，那墙壁之上美人图挂着的那一块突然凹了进去。她心中激动，伸手往里一掏，便掏出一个铁做的匣子来。那匣子里就应当是叶客所说的叶茂才珍贵的东西了。叶梅拿到东西之后便再也不停留，转头就要往外走。正在此时，书房门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叶梅一愣，便借着叶红光自己推着轮椅进来了。看见叶梅，叶红光也是一愣。 大姐姐。 叶红光今日很忧虑，府上所有的下人们都是人心惶惶，慌乱成一片。他这个不良于行的少爷在府里本就地位不高，平日里有叶茂才护着，到底还不至于对他太过分。可是叶茂才一走，叶夫人根本就不会将他看在眼中，那些个下人就更不会管他了，连个为他推轮椅的人都没有。叶红光的心中也很为叶茂才担心，可是府里上上下下一个同他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万般愁苦之下便只能推着轮椅到了叶茂才的书房，仿佛这书房里还有叶茂才的气息，让他觉得他还是一个有着父亲庇佑的叶家少爷。谁知道一进书房竟然会看到叶梅。 大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叶红光问道。叶梅手中还拿着铁匣子，看见是叶红光进来后反倒是松了口气，就笑道。 哦，父亲之前托我来这里为他找些东西，等他从宫里回来之后拿给他，我见着府里下人们都在忙，便自己来找了。 是什么东西？ 叶红光的目光落在叶梅怀里的匣子上。 是大姐姐抱着的这个匣子吗？ 叶梅笑了一笑说道。 正是，三弟也是要来找东西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这屋留给三弟，三弟慢慢找吧。 他做事就要离开，正要跨过叶红光的轮椅的时候，却听得叶红光突然开口道。 大姐姐，你不知道爹从来不让女人进自己的书房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